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惊栗登场，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发现爬入嚟嘅呢个窄洞有啲唔寻常嘅地方。我用狼眼电筒仔细照一照盗洞尽头嘅石墙，同左边嘅盗洞唔同，呢度俾人顺住石墙向上挖掘，睇嚟被石墙困喺盗洞里头嘅人，响无路可走嘅情况下，选择咗最困难嘅办法。鱼骨庙盗洞本嚟系响山沟之中倾斜向下嘅，穿过山丘同山丘中嘅天然溶洞。如果从盗洞中向上挖个树井逃生，直线距离是最长的，工程量亦是最大的。而且这片山体侵蚀严重，山体之内千疮百孔，好容易就会塌陷，唔到万不得已都唔会出此下策的。我抬头向上望咗眼，但只是睇咗眼就彻底死心了。上面唔到十几米的地方都被大石封住。呢啲凭空冒出嚟嘅大石板，简直就好似个巨大嘅石头棺材，将周围都包到严严实实，困响里面啊，简直系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眼见又无路可走啦，我只好退翻盗洞嘅分叉口，将情况对大金牙同肥仔讲咗。我同肥仔久历险境，眼下嘅处境呢，虽然系诡异，我哋都唔会太过紧张。大金牙见我哋冇慌乱，亦相对镇静落嚟啦。人类呢系一种奇怪嘅动物，恐慌系人群中传播最快嘅病毒。但只要系大多数人保持冷静，就等于建立起一道阻止恐慌蔓延嘅防火墙啦。过分嘅恐慌只会影响判断。呢个时候最怕嘅就系自己吓自己。以我嘅经验嚟睇，我哋只系搞唔清楚呢块诡异嘅石墙系点冒出嚟嘅，只要揾到啲头绪就可以揾到出口，唔会活活咁困死响呢度嘅。大金牙自责咁讲：， 哎呀，都怪我猎奇之心啊太重，系都要跟埋你哋两个一齐入嚟。如果我留响上面放风，有个接应都好啊。依家我哋三个都困喺呢度，你话点算好呢？ 我安慰佢讲啦，金爷你唔使咁紧张嘅，依家仲未到山穷水尽嘅地步。再讲啦，就算你留喺外边啊，亦都系无济于事嘅。呢块大石板有几千斤，除非用炸药，否则啊唔使支打开佢嘅。大金牙见我镇定自若，就问啦： 阿胡爷咁轻松，唔通已经有脱身之计？不妨讲俾我哋知啊，等我都安乐啲啊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吓到就快赖尿啦，而家死顶嘅咋？ 我自嘲咁笑住讲啦：唉，我边有脱身之计啊？见步行步啦！如果老天爷真系要收我哋啊！响黄河嗰阵时早就收咗啦，边度使等到而家？我睇我哋命不该绝嘅，一定可以揾到办法出返去，放心啦。肥姐讲啦： 哎呀，我宁愿跌落黄河度喂鱼啊，都唔情愿啊好似隻老鼠咁焗上洞里头啊。 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：你哋唔使慌嘅，呢四条盗洞三条挡住咗，仲有一条应该是通向唐代古墓的冥殿之中。另外看看周围的情况，见鱼骨庙打盗洞的这位魔金教尉 一定是入了冥殿回来之后先被困在这里的。我们现在都还未见到他的尸骨，讲不定他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出路出回去了。究竟是怎样呢？还要入到冥殿之中看看才知道。肥仔、大金牙两个听到我这样一起都说是。这条盗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先到冥殿，事不宜迟了，入古墓的冥殿道看个究竟先再讲。于是仍然是肥仔牵着两只鹅打头阵，我和大金牙在后边捐了入去前方的盗洞。我一边在洞中爬行，一边在心里头暗闹了。佢呀爷，我哋今日当刻就当刻在这个盗洞上头。本来以为是几十年前的摸金高手躺出来的道，肯定是万无一失啦。点想到这一条盗洞里头有咁多鬼名堂呢？这次如果出得回去，一定要掌握记性，再都不可以咁莽撞了。其实做事冲动是我性格中的一大缺点，自己心知肚明的，但是又偏偏改不到。我这种性格呢，只是适合在部队做下级军官，实在是不适合做摸金教尉的。古墓中凶险异常，有好多嘢是想象不到的，几乎每一处都有可能存在危险。谨慎应该是摸金行当里头最不可以缺少的品质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杨雪莉在这里，她一定不会比我们这么无失的。可惜她是有钱女啊，这世都不会好像只老鼠那样在盗洞里头捐来捐去。亦都不知道她现在在美国怎样，陈教授的精神病医好了没呢？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肥仔在前边嗌了：老胡啊，这里要穿个溶洞啦。我耳里头听到滴水声，急忙爬到前边了。见肥仔已经捐了出盗洞，我都跟着捐了出去，用狼眼电筒一扫，见落脚的地方是一大堆碎土，可能是之前挖两边盗洞的时候打出来的土。这个时候大金牙都跟着捐埋出来，我们四周围查看，发现这里是在山体的一个窄洞内，并不是溶洞，水滴声是顺着洞穴从远处传过来的。看来这边才是传说中的龙岭迷窟。盗洞穿过这处窄洞，在对面以先前同样的角度延伸着。大金牙指住水滴声的方向讲： 你们听，那边是不是有个好大的溶洞啊？为什么那个起鱼骨庙的人不想办法从溶洞中找路，要费咁大气力来挖洞呢？ 我对大金牙讲了：附近的人呢，都叫这些溶洞做迷宫，在里面连方向都搞不清楚，怎会咁容易找到出路呢？不过我们既然没有看到这位前辈的遗体，说不定他就是在盗洞中没办法甩身，于是入了迷窟之中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不可以出回去就难说了。 顶你个肺，你去咁多做咩啊？这个盗洞都仲未捐到头。我睇呢，我哋仲係先入去冥殿度打探下。如果实在冇路啦，先再考虑从呢边走啦。 我话啦，你呢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从来未见过你咁鬼死积极主动过嘅。你肯定係諗住去冥殿度摸宝贝啦。不过你要搞清楚啊，我哋如果出唔返去攞啲宝贝嚟有屁用咩？ 我呢啲係用战略嘅眼光嚟睇问题。你諗下啦，可唔可以出返去我哋依家都唔知道。但係古墓冥殿度有名气，咁係明摆住嘅事情㗎嘛。我哋理得佢出唔出得返去呀，摸到名气先袋喺个袋里头。然后再想办法出去，如果可以出得回去那就发的了嘛。如果出不回去，袋里头有些值钱的名气，这样死死了都不用做穷鬼的嘛。 我摆摆手打断肥仔的话讲了： 得了得了，不要讲了，我讲一句你就讲这么多，留下力气来想想办法脱身啦。 我哋就按你所讲嘅去冥殿先啦。肥仔将两只大白鹅赶入洞中，就想捐入去啦。我急忙将佢拉住，等佢同大金牙都戴翻防毒口罩，随时注意两只鹅嘅动静。前边嘅一段盗洞同山中嘅漏口地带相连，远处又似乎有溶洞，所以空气质量就唔成问题嘅。但系呢最后一段盗洞系同古墓嘅冥殿相通，我估计最后仲有一段向上嘅路，从冥殿下边上去。古墓中如果有咁样嘅一个出口，空气滞留嘅时间会远远超过换气嘅时间，必须做好防范嘅措施。我戴上防毒口罩，将毛巾用水壶中嘅水浸湿咗，围喺条颈度。大金牙俾咗肥仔一个观音玉佩，我就俾咗大金牙一把散兵刀防身。三个人稍作准备，就先后捐咗入第二段嘅盗洞啦。呢段盗洞极短，向前爬咗五十几米就转移向上，又十几米，果然穿过一片青砖。唐墓嘅青砖有三四手掌咁厚，都系铺底嘅墓砖，用铲用铁签都可以开启嘅。呢种墓砖只系铺喺冥殿嘅底下，其余嘅地面同四壁都系用铁条固定嘅大石，罅隙都系用铁浆封死，一律都系密不透风。只有冥殿正中嘅呢一细片地方系稍微薄弱嘅虚位。后来自元代开始，呢种留虚位嘅形式已经大为改观，就系因为呢种地方系容易突破。但系留虚位嘅传统一直到清代都仍然保留嘅，只系咧就改到极细极细，大细只有几寸，系入唔到人噶啦。不过总体上嚟讲，唐墓嘅坚固程度同埋豪华程度喺中国历史上仲系数一数二嘅。墓道以下都系几道巨型嘅石门，深处山中，四周又筑起咁厚嘅石壁，用固若金汤嚟形容系一啲都唔过分。唐墓嘅虚位之上有一道或者几道机关，呢种机关就隐藏喺冥殿嘅墓砖之中。一旦破咗虚位嘅墓砖，就会触发机关噶啦。按唐墓嘅布置，有流沙、窝炉、石桩之类，仲有可能咧系翻版，将墓殿彻底咁封死。宁愿破咗藏风聚气嘅虚位啊，亦唔肯将陪葬嘅名气益咗呢道墓贼。响我哋之前，呢道机关应该已经被先入嚟嘅摩金教位破咗啦，所以我哋就悭翻唔少功夫。唔使再为嗰啲机关伤脑筋。肥仔将两只大白鹅放入头顶嘅盗洞口，等佢哋试下冥殿中嘅空气质量。我哋就伏喺盗洞中等候。我不停咁谂，塞住盗洞四周围嘅石墙，简直就系突然出现喺空气之中嘅。从你未听讲过咁犀利嘅机关，唔通系鬼砌墙？但是传说中的鬼砌墙绝对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墓里头究竟有什么古怪？墓主人又是哪个呢？那位摩金教位前辈有没有逃回出去呢？这个时候，肥仔将两只大白鹅拉了回来，见到没什么异常，就拉了我一下，三个就从盗洞中捐了出去，来到冥殿之中。这个古墓的冥殿规模实在是不小，足有两百平米。我们用狼眼电筒照明，四周围一看，都忍不住开口问了，冥殿中为什么会没有棺椁呢？冥殿自古以来都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地方。藏经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冥殿又叫做慈灵堂，是陵墓的核心部分，无论合葬又好，独葬也罢，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殓之服，安睡于棺中，外边再冚上角。即使墓主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可以放置于棺角之内，咁都会将墓主生前的服装放在棺角之中入殓的。总之可以冇尸体，但是棺角无论如何都在沉淀之中。而且历代的摩金教会倒斗都绝对不会将棺角都倒埋出去。再讲盗洞空间有限，就算棺角唔大 都冇可能从盗洞中倒出去㗎喇。我嘅世界观再一次被颠覆，諗到头都爆喇，都諗唔出个中嘅名堂。唔通墓主嘅观觉变成水气蒸发咗？我哋三个都非常吃惊，大金牙个脑呢仲比较清醒，企喺我身后提醒。 胡爷，你睇下呢个冥殿啊，除咗冇观觉之外，仲好似有边处系唔妥噃。 我打住狼眼手电筒，将冥殿上下左右仔仔细细咁睇咗一片。冥殿唔单止冇观觉，可以讲咩都冇。地下空空荡荡咁，咪话陪葬品，连块多余嘅石头都冇。然而睇呢个冥殿嘅规模同结构，都系一等一嘅唐代皇宫大墓。建筑结构上圆下方，下边四四方方，见棱见角，平稳工整。上面嘅形状好似蒙古包嘅顶棚，呈穹庐状，叫做天圆地方，同当时嘅宇宙观系完全相同嘅。冥殿嘅地下有六个石架，呢啲石架上面空空如也，咩都冇放。但系我同大金牙都知道，嗰啲系放置祭六方用嘅中、龟、章、壁、虎、黄六种玉嘅，系皇室嘅成员先有咁样嘅待遇嘅啫。冥殿四边嘅墙壁倒唔系咩都冇，只有啲打底嘅壁画都系白描嚟嘅，仲未上色，画咗有日月星辰。主要嘅则系十三名宫女，呢啲宫女有啲手捧锦盒，有啲手托玉壶，有啲捧住乐器。啲宫女呢个个都系肥嘟嘟嘅，展现一派唐代宫廷生活嘅画卷。所有嘅壁画都只系打咗个底，冇上色。我从嚟都未见过呢种壁画，就问大金牙啦。以大金牙浸淫古董几十年嘅经验，佢可能会睇得出嚟系咩意思嘅。但系大金牙都睇到连连摇头。 哎呀，真系奇啊！从呢啲壁画上嚟睇，呢、这个古墓里头安葬嘅绝对系宫廷中极为重要嘅人物，而且仲系个女嘅，讲唔定系个贵妃或者系长公主之类嘅。但系呢啲壁画， 我见大金牙讲咗一半就开始沉吟起身啦，知道佢都系讲唔定噶啦，就问啦：壁画都仲未完工，开咗个头就停嘅？大金牙见我咁讲，就点头讲啦： 系啊，就系未完工啦。不过咁都未免太不合常规啦啩？哎，唔系不合常规，简直就唔合情理啊！ 皇室陵墓收咗一半就停工唔起，系极为罕见嘅。即使宫中发生变故，墓主成为政治活动嘅牺牲品，或者意图谋反被刺死啦，亦都多数唔会宣扬出去，死后仍然会按其规格待遇落葬嘅。呢种大墓必定系皇室成员先配得上嘅。皇帝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，宫闱庙堂之中嘅内幕多数系唔会轻易咁传出去嘅，只系将嗰啲该死嘅整死咗去算啦。然后要点样埋，仲系会点样埋嘅。我见呢度都睇唔出咩名堂，于是攞出一支蜡烛，响冥殿东南角点着咗。蜡烛嘅光芒虽然微弱，但系火苗不直，冇丝毫会熄灭嘅迹象。我睇咗睇蜡烛，心里头稍为安乐啲，叫大金牙同肥仔去前殿睇下啦。咁去到前殿，我哋会见到啲乜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